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红军听韩香说他们中标了以后，红军一时没反应过来。虽然他天天都盼着浦发有好消息传来，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会这样毫无预兆的喜从天降。他下意识地问，你们浦发决定了吗？什么时候？韩香笑了起来，哈哈，你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咱们不都是以为得拖过春节了吗？哎，我告诉你啊，今天上午的例会定的。红军开始激动起来，但他尽量表现得很平静，又接着问，怎么这么顺利啊？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韩香说，例会上金总照例把软件项目的事提了出来，问问大家呀有什么新的考虑新的意见。柳副总说他这些天呢又搜集了一些威希尔公司的情况，仔细琢磨了一下，还专门和几个专家聊了聊，觉得虽然威希尔的产品不能说是最好的，但是啊威希尔提交的项目实施计划和技术支持方案都非常的周密。他说没有所谓最好的产品，只有最适合的产品，所以说建议在选型的时候也要把这点考虑进来。金总是多么聪明的人呢，立刻就知道这柳副总的态度转了，便马上说柳副总的意见很重要，要求大家充分考虑柳副总的建议，然后啊就提议表决，结果全票一致通过，定了你们威希尔的软件。哎，我们的评标规则里面不是有集团领导评议这一项吗？占十分呢，把这十分加到之前已经评出来的技术分和商务分上啊，泛宇宙的泛舟公司就中标了，当然也就是你们威希尔的软件中标了。哎，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红军立刻表示，嗯，好消息，大好的消息，来之不易啊。红军又问了一句，哎，柳副总是怎么转个弯子来的？金总做他工作了吗？韩香回答，哦，这还不是很清楚，我觉得金总对柳副总的大转弯也有些意外。红军不打算在电话里就这个疑问深究下去，这个疑问有可能将来就会水落石出，有可能就一直是个谜了。红军笑着又问，哎，你不是还要搭配个坏消息吗？韩香笑了，哈哈，我就是那么一说，吓唬吓唬你。我的意思是啊，项目定了以后，你和我的关系可能就要稍微变变了。我认为你是个好的合作伙伴，所以啊，在签合同之前，咱们密切合作，都想让浦发选定威希尔。以后签订了合同，咱们就是甲乙双方了，虽说不是两军对垒，但也不是在一个战壕里喽。红军没笑，他一本正经地说，韩香，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还得说呀，签合同以后咱们仍然还是合作伙伴。哎，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想把我从战壕里推出去。以后咱们的关系是和现在不同了，因为是绑得更紧了，而且啊，是名正言顺了。韩香一听就说，好像咱们之前是在背地里偷偷摸摸似的。哎，对了，我下午就会把中标通知书传真给范宇宙，让他尽快来谈合同。哎，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做做他工作的，我会找你的。另外，你那边的产品和人手也可以开始准备了。红军笑了，他说，这倒是我刚才忘了说的，咱们的关系啊，还真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中间加了个范宇宙。他是总承包商，我是分包商，他从我这里买软件再卖给你。不过啊，你放心，除了商务上经他手走一趟之外啊，其他方面我都会和你直接合作。红军挂上电话之后，在椅子上再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远处依稀可辨的西山，想着应该把这个好消息第一个告诉谁。他想好以后，就走回桌旁，取出一摞名片在里面翻着，然后抽出一张，照着上面的号码拨着。电话通了，红军用英语说，你好柯柯，我是 Jim。 电话里传来柯柯的笑声，他说，哦，你好 Jim，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可是你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红军也笑着说，是的，我很想和你一起分享一个好消息，我相信啊，你听了会高兴的。柯柯立刻说，哦，是吗？好啊，请告诉我。柯柯，我刚得到的消息，我们赢得了浦发集团的项目。电话里没有声音，柯柯没说话。红军有些意外，他刚怀疑是不是电话断了，才听到柯柯变得低沉的声音， Jim， 我听到这个消息，我不是高兴。他停了一下，就转而大笑着说，我是非常的高兴，无比高兴，极度高兴啊。红军这才明白柯柯又在闹着玩了，他也被柯柯的情绪感染起来。柯柯接着说，我知道你是能做到的，我坚信你能做到， Jim， 祝贺你，你太棒了。红军客气了一下，谢谢，这是团队的努力，整个团队都很出色。柯柯说，我同意，但我也知道是你让这个团队变得与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可以告诉我这个合同有多大吗？红军回答，哦，柯柯，我现在还不清楚，浦发集团刚刚确定了一家投了我们产品的总承包商中标，我们要和这家总承包商洽谈最后的软件合同，到时候才会知道准确的金额，但是我相信，这个合同一定会是威希尔在中国签过的最大的合同。柯柯兴奋地说，太棒了 Jim， 我希望能有机会尽早去北京拜访这家客户，我更希望能尽早和你在北京见面。红军随口表示了一下，欢迎你，到时候啊，我去机场接你。红军向柯柯报喜之后，拉开门走出自己的小办公室，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的那些兵们。可是公司里静悄悄的，红军四处看了看，一个人都没有。红军刚觉得奇怪，才想起大家一定都出去吃午饭了。红军在公司门口围着前台绕着圈子，他太高兴了。忽然他抬头看见墙上挂着的一个小白板， 上面写着同事之间的一些留言。红军立刻有了主意，他用板擦把白板认真地擦干净，然后用红色的水笔在白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了六个大大的字：我们赢了浦发。接着在字的下面画了一张猪脸，大大的耳朵耷拉着，大嘴咧开笑着，又给猪脸画了个小帽子，在帽子上写了 Jim 三个字母。画完了，红军退后一步，仔细观察了几眼，又凑上去给猪脸补了几笔，才满意的走回自己的办公室，把门关上，然后竖着耳朵留意听着外面的动静。好像过了很久，红军才听到有人说着话从楼道里走进公司，然后说话声停住了。安静了几秒钟之后，就有女孩的声音尖叫了起来，伴随着男生跟着起哄，然后又都开始叽叽喳喳的大声说笑着，这样重复着，好像先后进来了两三波人，公司里已经是一片欢笑声了。红军脸上微微露出一丝笑容，听见一阵脚步声离自己的办公室门口越来越近，然后门一下子被推开，都没顾得上敲一下，菲比头一个进了红军的办公室，后面跟着其他的人。小办公室只能再站下几个人，另外的就只好挤在门口。红军看见菲比举着那个小白板，白板上已经画满了大大小小各种造型的猪脸，每张猪脸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和他们的主人一样开心地笑着。紧挨着红军画的猪脸的旁边是个打着蝴蝶结的猪脸，戴着的帽子上写着菲比。红军又把白板上的猪脸挨个看过去，找到了 Larry、 肖斌、 Harry、 Vincent、 武全、 Mary 和 Helen。 红军满意的笑了，他数出一共有九张猪脸，他的整个团队都到齐了。东三环外面离农展馆不远有一家不错的法国菜馆，在二楼挨着窗子的一张小桌旁边，菲比一边用一个精巧的小叉子挑着蜗牛壳里的肉，一边朝对面的红军说：哎，外面的露台多好啊，要是在夏天呀，咱们应该在露台上吃，是不是特有情调啊？红军说：看来这顿大餐请你吃早了，应该等到夏天再请啊。菲比晃着脑袋说：哼，想得美，你想说话不算数呀，你自己说的，等浦发合同签了就请我吃大餐的。红军笑着说：六只蜗牛都快进你肚子了，还堵不上你的嘴啊，这不是请你吃着了吗？我这人啊，没什么优点，就一条，说话算数。菲比正把嘴凑上去咬住小叉子上的蜗牛肉，顾不上说话，只能点了点头。红军接着说：哎，看来你只记住了吃大餐这一项，我当初还说过一句话，现在不是也兑现了吗？菲比一边嘴里嚼着，一边歪着脑袋想着，直到把蜗牛肉咽了下去，还是没想起来。他用餐巾擦了一下嘴，问道：什么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然后又立刻义正辞严地补了一句：哎，你不许趁着我忘了就要耍赖啊，老实说，是什么？红军用叉子拨弄着面前小盘子里的一块鹅肝，觉得太肥腻了，正想着究竟吃不吃掉它，嘴上说：记得 十月份我第一次和你谈浦发项目的时候，我说过三个月以后浦发就会选定咱们的。哎，你算算我说的准不准？菲比右手刚拿起刀子便又放下，掰着手指头数了起来，11月、12月、1月，当时是10月下旬，现在是1月底，就算三个月吧。哎，你当时是怎么知道的呢？反正你说的时候啊，我根本就不信。红军笑着说，哈哈，别说你不信，当时我也不信。我告诉你吧，我是怕你没信心，给你打气的。其实呢，也是给我自己打气。这次还算有些运气吧，真的，真在三个月里面拿下了，要不然啊，可能真得拖到夏天才能请你吃了。菲比在面包上蘸了一点橄榄油，随口问了一句，哎，这地方你以前老来吧？红军点了一下头说，不止一次了。菲比低着头看着手上的面包说，也和他来过吧？红军一时没反应过来，问，谁呀？菲比撇了撇嘴，露出讽刺的笑容说，认识你的女孩子太多了也难办呀，数都数不过来了吧。我鄙视你。他看见红军还是一脸惶恐的样子，便气呼呼地提醒了一句，你们 IZE 的那个。红军这才明白菲比指的是琳达，不禁有些尴尬，嘟囔了一句，你也知道了啊。菲比又撇了一下嘴，更加讽刺地对红军说，圈子里谁不知道呀，那么轰轰烈烈的一场。红军不理睬菲比话里带的刺，把鹅肝插起来放进嘴里。菲比继续摆弄着手里的面包，把面包撕成一块块的，又问了一句，哎，你还想他吗？红军往后靠在椅背上，淡淡的回答，哎，有时候会想起，但不是想。菲比轻轻地叹了口气说，男人是不是都这么薄情寡义的呀？红军没有理菲比，他喝了一口高脚杯里的红葡萄酒。菲比又凑近桌子，冲红军嬉皮笑脸地说，哎，人家都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你怎么好像专吃窝边草呀？啊？红军笑了笑，说了一句，因为我这只兔子眼睛近视，只看得见窝边的草。菲比立刻接上说，那我呢？这次怎么会看上我了呀？你窝边的草也不止我一颗呀。红军装出严肃的样子，没好气地说，因为这次我眼睛瞎了。菲比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气得抓起吃蜗牛用的小叉子向红军做了一个扎过来的动作。红军呢，却一本正经地一字一顿地接了一句，因为爱情是盲目的。说完他就浑身哆嗦了几下，又说，哎呦，酸死了，忒肉麻了。菲比一下子笑了起来，说了一句，真受不了你。红军没有笑，他的态度变得认真起来。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红军一字一顿地说：“因为啊，爱情是盲目的。”说完，他就浑身哆嗦了几下，又说：“哎呦。”酸死了，忒肉麻了。菲比一下子笑了起来，他说了一句：“真受不了你。”红军没有笑，他的态度认真了起来。他说：“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今天还想和你说呢。哎，菲比，你别再当窝边草了。”菲比愣住了，问道：“你什么意思呀？”红军抬头看着菲比的眼睛说：“菲比，换家公司吧，别在威胁尔做了，好不好？”菲比的眼睛瞪了起来：“你干嘛要撵我走啊？干嘛要我离开你？你不是也觉得兔子吃窝边草不好吗？咱们这么小的公司，你和我这种关系，咱俩会觉得别扭，其他人也会觉得别扭啊，还是不在一家公司的好。”菲比不以为然，撅着嘴说：“和我在一起让你觉得别扭了？我不觉得别扭，我就想上班的时候也能看见你。”红军尽量耐心地说：“哎，你可最好想好了啊，如果你非要上班的时候能看见我，我就不能让你在下班以后看见我。你选吧，还非要一起上班不可，咱们就只能做普通的同事了。”菲比一点都不在乎，大大咧咧地说：“你自己说的，销售没有下班的时候，所以啊，我只要在上班的时候能看到你就行了，反正你没有下班的时候。”红军有些不耐烦了，他板着脸说：“哎，我和你说正经的呢，你还是换家公司吧。你要死活不愿意啊，那我就只好自己换公司了。”菲比的眼神暗淡下来，脸上也没了笑容，垂着眼皮说：“行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哪能让你再换公司呀，还是得我来做牺牲啊。”红军一看他这样，心又软了，便安慰说：“菲比，这应该是件好事啊，我不想和你一直在一家公司里打工，就说明我是认真的嘛，想和你一直在一起吗？”菲比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才悠悠地说：“唉，我也没指望那么多，我只想多和你在一起，哪怕多一分钟也好，谁知道能有多久啊。你要非让我走啊，那我就走呗，只是以后两个人各忙各的，谁知道你还会不会喜欢我呀。”红军笑了，逗菲比说：“好啊，原来你不愿意换公司，是要留在威胁尔监视我呀？啊？”菲比笑了：“切，美的你，我才懒得监视你呢，我还不知道你呀，谁监视得住你呀？”红军没再说什么，开始吃刚端上来的鳕鱼。菲比安静了一会儿，就又说：“哎，你说我应该换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啊？”红军放下刀叉，看来他是要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了。果然，红军说：“我 我正想和你商量呢。我倒是觉得换什么样的公司无所谓，也好定，但是首先应该想想是不是干脆也换个别的工作好不好。菲比又愣住了，他盯着红军说， 怎么，你不想让我再做销售了？你觉得我做销售不合适吗？ 红军回答，哦，不是不合适，是我自己觉得，你还是换个别的工作可能更好。菲比就立刻问， 比如说？ 红军想了想说，比如做做行政，搞搞培训，或者协调联络什么的。做销售压力太大，我也不想让你吃苦受累的四处跑。菲比明白红军是在心疼自己，体贴自己，心里觉得暖洋洋的。可是他没想到这么快红军已经开始安排自己的命运了，有些接受不了，便说， 可是我挺喜欢做销售的呀，难是挺难的，可是做成一个项目的时候多有成就感呀，你看，就像这次赢了浦发的单子，我开心死了。而且我也喜欢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这一次轮到红军话里带刺的说，是喜欢和各种各样的男人打交道吧？啊？说完就坏笑起来。菲比的眉毛竖了起来，手上又举起了那把小叉子说， 你说什么呢？你道歉。 红军不理他，接着说，比如那个范宇宙啊。菲比有些真的生气了，他瞪着眼睛说， 不许你再提他，弄得我什么食欲都没有了。 红军却认真地说， 你看，你还不让我提他，可是如果你还留在威希尔做销售啊，你就得经常和他打交道。你看，现在又签了浦发，你以后啊，想躲他都躲不及啊。就算你到别的地方做销售，范宇宙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圈子里那是太多了。我可不想让这种人整天缠着你。 菲比立刻顶了一句， 哼，真是大男子主义，你是不是从心里瞧不起女孩子做销售啊？ 红军有些急了，他气冲冲地说，你怎么回事啊？我不是在说别的女孩子，我就是在说你。菲比一听心里又暖洋洋的，好像全身都觉得暖暖的软软的。如果不是隔着桌子，他真想倒在红军的怀里。他知道红军多么在乎自己了，可是嘴上又不能立刻服输，便嘟囔着说， 可是我这种性格真不喜欢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我就想每天都能出去跑。 红军立刻没好气儿的来了一句，那你还是趁早练练吧，将来没准啊还得天天坐在家里呢。菲比一下子愣住了，全职太太，难道红军真已经想到那么远的将来了吗？菲比立刻感受到了比赢得浦发项目更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菲比想，其实自己不就是一直想发现一个好男人，抓住他，再管住他，让他管好自己的一辈子吗？既然自己的心思都要放在管住这个男人上面，所以至于如何管好自己，本来就是应该交给这个男人来做的嘛。菲比想到这里便低下头说， 好了，我听你的就是了。哎，那你得负责帮我找一个让我满意的工作才行。 春节过后刚上班没两天，红军开着自己的帕萨特行驶在机场的高速上。他是去接第一次来北京的柯克的。 红军经过一番琢磨之后，才决定开自己的车去接。威希尔北京还没有属于公司的车，本想打辆出租车去，但显然不够正式和隆重。红军又想从给柯克订好的酒店包一辆车去接，但会显得只是酒店去接自己的客人，而不是红军去接自己的老板的老板，似乎又没有体现自己的人情味儿。红军坐在自己的帕萨特上，感觉用这辆车去接柯克是没有问题的，车的档次很合适，柯克和杰森坐在后排也不会觉得拥挤。正月初七，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的一大早，红军忽然接到了柯克打来的电话。他正在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等着登机飞上海。红军有些意外，他没有想到柯克会在假期里还打来电话，更没有想到柯克会突然飞去上海。他和 Jason 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在正月初八上班的头一天谈呢？红军有些预感，这预感说不上好还是不好，只是觉得来得有些突然。柯克的口气很轻松，甚至有些懒洋洋的，告诉红军他计划在两天之后，也就是正月初九的晚上飞到北京。柯克开玩笑说红军最好能够兑现他的诺言，因为红军说过要去机场接他的。红军笑着说没问题，他一定去，他不会让初来乍到的柯克在北京迷路的。红军问柯克计划在北京停留几天，以便红军安排他在北京的行程。柯克仍然懒洋洋地说大概一个星期吧。这又让红军觉得奇怪。柯克说他在上海只停留两天，在北京却要住一个星期，看样子好像他可能住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这让红军为难了，春节刚过，很多单位在正月十五之前都还不可能安排什么正经事儿呢。红军试探着告诉柯克，他这次来的仓促，可能来不及为他安排拜访客户和合作伙伴公司，因为不少公司都还没有真正开始上班。柯克呢，他在电话里打着哈哈说没有关系，这次来北京啊，就是来拜访红军的，他想请红军陪着他去爬长城。红军搞不清柯克这番话里的真真假假，但有一点他相信，柯克这次是冲着他红军来的，这让他隐隐的有些期盼，心里也激动起来。这两天红军没什么心思干活，反正刚过春节也没什么活可干。红军一直在猜想上海正在发生着什么，柯克会和 Jason 谈什么呢？他们之间会达成什么结果呢？红军这个时候真希望自己在威希尔上海公司能有个什么朋友可以向自己通报一些信息。他有些后悔了，没有尽早在威希尔上海建立自己的关系。红军一路想着，他已经开进了首都机场的地下停车场。他把车停好之后，来到国内航班的到港大厅，信息屏上显示着从上海飞来北京的国航 CA1516 航班将会正点到达。等着接机的人好像比往日要少，大厅居然显得有些空旷。红军一边溜达着，一边接着动他的脑子。红军琢磨了两天， 心里已经大致有了思想准备。他估计柯克会要求 Jason 把自己提升为威希尔中国公司的销售总监，成为在威希尔中国公司仅次于 Jason 的二号人物。其实这也是红军当初离开 ICE 的时候为自己设想的职位。来了短短三个多月，能拿到这个职位，红军感到了一丝宽慰。自己当初迫不得已选择了被 ICE 开掉，到今天终于得到了回报。红军估计 Jason 会和柯克一起来北京。Jason 是应该全程陪同他的老板的首次中国之行的。红军本以为 Jason 这两天会给自己来个电话，可是 Jason 没有任何动静。红军明白 Jason 一定是心里有怨气，他一定是宁愿自己主动提拔红军，而不愿意在苛刻的提名甚至压力下才这么做。广播里提醒 CA1516 航班已经到达。红军往前凑了凑，站到接机人群的最前排。他估计坐头等舱的柯克和 Jason 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Jason 按级别应该是坐商务舱的，但是当他陪同柯克坐同一个航班的时候，也可以坐头等舱。红军伸着脖子向里面的托运行李提取区张望着。真巧， CA1516 航班的托运行李传送带正对着红军站着的地方。红军一眼就看见了柯克。柯克和红军在新加坡见到的时候没什么变化，他没穿任何冬季的衣服，西装上衣还被脱下来搭在手推行李车的扶手上，只穿着一件衬衫。红军想，如果柯克的托运行李里没有大衣一类的衣服的话，看来在去爬长城之前得先和他去买一些御寒的衣服了。红军发现柯克是一个人， Jason 不在旁边。嗯，Jason 怎么会不来呢？红军想到了 Jason 经常是不按常理出牌的，看来 Jason 这次是气坏了，他一定是故意不来北京，以此来表现和发泄他对柯克和红军的不满。红军的心里有些打鼓， Jason 这样把矛盾挑明了，日后红军和他怎么相处呢？难道这种效果正是柯克想看到的吗？柯克已经从传送带上搬了一个巨大的旅行箱放到了行李车上，然后推着车缓步向外面走来。红军冲柯克招着手，柯克很快就看到了，推着行李车的右手没有离开扶手，而是把手指向上抬了抬，算是打了招呼。柯克一脸笑容地走到红军面前，首先向红军伸出了手。红军握住柯克的手，他还没来得及问候，柯克就已经开口说了， Jim， 我是专门来北京当面向你宣布一个消息的，你已经是威希尔中国公司的总经理了。红军愣住了，他一时没有想到应该如何回答，他只是觉得自己的手心里出汗了。他正要从柯克的手里抽回手来，柯克呢却更紧地握住红军的手并摇了摇，冲红军眨了下眼睛说， Jim， 顺便提醒你，你以后可以坐商务舱了。